这个最近我的干哥哥哈，他从大陆回来，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因为他在大陆上海学中医啊，他说他在大陆常常听到一个内容，他说他本来以为啊，这个是只有大陆的医界才晓得的事情，可是在那边待久了就发现说，原来这是大陆全国人民都晓得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台湾叫做肠病毒的这个东西，那大陆叫做什么，他们叫什么口足手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就说在大陆那边呢，其实任何一个普通民众都会晓得说，这种病它所影响的并不只是小孩子而已，他说在大陆所知道的就是小孩子得了这个病会产生我们现在台湾说的肠病毒的症状，当然大人很伤脑筋，可是家里面小孩子在得这个病的同时，其实大人也是蒙受着一种风险的，就是这样的病毒在大人身上并不会立刻发作成什么东西，可是往往就会之后啊，这个大人就变成所谓的病毒性心肌炎。那病毒性心肌炎是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突然心脏就梗死了啊，就是莫名其妙这个人就心跳就不跳了。但他说日本漫画书有一个讲医院的漫画，像这种事情叫做心脏先生生气了。那就是说啊，其实像有些人呢，比如说考生啊或者是什么人就是感冒了还在继续努力用功读书这样子，然后都硬撑着过生活，这样子久了那感冒进去的身体里面，那其实就会增加一个人日后猝死的几率。那他就说哎，奇怪哈，大陆的人都晓得说小孩子得这个病大人也要很小心，可是怎么台湾的大人都好像没有事一样，觉得说这个病在台湾好像只有小孩子会得，大人一点风险都没有。他说台湾，他就回到台湾觉得好奇怪啊，他说为什么回到台湾会发现台湾的政府在叫人要多洗手，不是全世界都晓得洗手跟病毒感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那为什么台湾政府要叫人多洗手？那我就说可能是可能是要让人找点事做吧，不然的话，因为一个西医的这个卫生管理当局啊，如果讲完全的实话的话，就是病毒这种东西没得防也没得医嘛。那当他讲出这种实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人试过讲实话，就是大家祈祷好了，反正我不会搞，那结果就被骂呀，对不对？被批得多惨啊！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认为政府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明明这个事情根本我们的卫生署或什么根本解决不了啊，这不关他管啊，不归他管的。那可是台湾人因为习惯了把责任推诿给政府，所以就觉得你不可以讲实话，讲实话太伤人了，怎么可以你不会管呢？那就政府就只好为了人民的这种喜欢温柔的对待的这种心情啊，所以就不得不讲谎话，那就有些该讲的事就不要讲，然后就叫人多洗手啊，然后呢叫大家就祈祷就好，这也是一句实话啊，代表我们不会医了，那这也不能讲啊，所以就要捏造很多事情来让人民安心。所以我们台湾呢就会怎么说呢，就会多少年前的时候呢会B型肝炎啊，防治 B 型肝炎大家要用公筷母匙。那 B 型肝炎学过医的人都知道，这个是血液传染的疾病啊，跟公筷母匙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我们台湾就人民强迫政府要欺骗我们，不然要伤感情，于是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事情啊就变成让大家都不能够讲实话。那到现在就是政府还有一句实话是欠着我们的，但是又不能讲啊，讲了人民说政府你这个不爱我们不负责任，就是经济的繁荣跟发展，这是人民需要自求多福的事情啊， 政府怎么救得到你呢？对不对？我今天工作不利失业了，这个怎么政府救得到呢？我今天投资错误失败了，这个政府怎么救得到呢？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政府都要一肩扛起这些完全不属于他的责任，来证明他是爱你的政府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子。那像上次啊讲到真武汤镇，那真武汤镇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在讲完代汤的时候好像算是漏讲了吧，就是我们说完代汤的那个症状的状况跟真武汤的这个体质结构是有它的类似性，就好像人的营养啊，脾的营养会漏接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有一种人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到会觉得真武汤症的患者比例蛮高的，就是习惯性流产的人。就如果有一个女生她的体质是怀孕之后好像这个小孩子留不住，那如果以后各位在临床上遇到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她是不是水毒体质。有的时候习惯性流产的人她刚好就是真武汤症，那我这个话不是说绝对，而是比例还蛮高的，那可能要从水毒治的效果会好一点。那当然上一次上课的时候糖尿病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很仔细的讲啊，就是大概带过一个这个疾病的轮廓而已。不过有时候看仲景芳治疗消渴病会觉得蛮能够得到启发的，就像是我们在教五苓散的时候也有带到说，其实仲景治疗什么消渴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症状也会用到五苓散，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五苓散不是关系到水循环的一个疾病啊，它这个为什么会跟糖尿病这一类的事情有挂钩呢？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难思考的呀，因为五苓散它是一个吃下去就直接能够让小肠运化得很顺利的药，它等于是一个能够节省小肠火并且补小肠火的方子，就是节省的等于就是补嘛，所以它就能够让小肠吸收的功能变得很好的一个方子。那其实我们人的身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脾的功能也好，小肠的功能也好，就这个遇到一个营养然后要选择把这个营养送去该去的地方这件事情，其实小肠还是有介入其中的。就是当我们营养吃入身体的时候，小肠帮它贴个标签，说这是什么东西要放到哪里去。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五苓散能够加强这个小肠的功能的话，那其实对于血糖去到该去的地方还是有意义的。只是这都是所谓的中医的框架啊，那所以在西医的世界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论证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接下来把这个真武汤的几个子方讲一讲，我们要介绍一下石皮散，还要介绍一下这个交付散，然后呢大概要跟同学稍微聊一聊所谓吃回阳药的状况。我想今天这堂课啊也刚好是台风天，就让它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课里面的最低潮好了，那同学就随便这样子睡一睡啊，听一听啊，就不要太当一回事啊。事实上是我很希望这堂课是最近的最低潮，因为想到下个礼拜的课啊，我都已经不知道要去上吊还是去跳河了。就是本来啊像《伤寒论》啊教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开始比较有点滋味了啊，那教了真武汤呢隔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教小柴胡汤了，那小柴胡汤教了之后就要教小建中汤，这都是重要的不得了的大方啊，就比较不在那些零零碎碎的那些小零件上面打转，就一次就给你一个整间工厂啊，这些方子都是关系到我们一生的非常有重要性的方子。那本来呢我在准备小柴胡汤已经觉得很吃力了，因为小柴胡汤的临床运用的这个花俏的地方比真武汤多，真武汤你还可以说无道一以贯之，大概抓紧一个体质这样子，那小柴胡汤的话那个零零碎碎的变化就很多。那结果呢好死不死的啊，就前几天吧，大概三天之前的一个晚上，陈助教不知道什么事情来找我， 然后他就说，哎，你从前讲小柴胡汤的时候啊，对于那几个主症啊，什么默默不欲饮食什么什么，你把这个主症讲的说有点像是说这个人有点肝气郁结，需要疏肝解郁的状态。那他就说，如果你讲的这个说法果真是对，为什么我们临床上疏肝解郁其实是加味逍遥散，其实是柴胡疏肝汤比较有效，不是小柴胡汤。就他一讲也把我考倒了。其实他这个问题等于是把我过去教小柴胡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全部都拆掉了，也就是我在教小柴胡汤从前的时候一直有个地方讲不清楚，就是到底小柴胡汤是怎么样动到三焦，三焦怎么样去动胆经，而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牵涉到所谓的肝经的问题。那从前我就是自己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就这样糊弄过去，就陈助教就是拆我这个墙角啊，弄到我觉得好像这次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只剩下倒数十天，我准备得完吗？我觉得说，天哪，你问这问题给了我，让我未来的十天都活在地狱里面啊，就茶饭不思，不知道这问题能不能在教书以前得到解答。所以就这个礼拜我对陈助教也很差，就是 email 一份很大块的议案叫他去做重点标示，然后 email 里面写，你给我十天地狱我也还你十天地狱。那我不确定我下礼拜能不能撑过来，如果撑不过来的话，那就是你们的地狱了。因为当我找不到一个最简洁有力的处理办法的时候，我只好把相关的十方的三十几个疏肝的方剂全部都放到讲义里面，然后跟同学说用一个一个方做比对，然后来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就是把这个烂摊子留到上课的时候来收。所以我想到下礼拜跟下下礼拜课，心惊肉跳啊，就是觉得很害怕啊。所以如果今天能够上一些非常属于闲聊式啊，很没有意义的课，也算是最后暴风雨前的最后一点宁静。虽然今天台风已经来了，但是我还是在希望能够得到最后一次休息的机会。不过话虽这么说啊，其实今天的课也还有一点重量的，只是比起下个礼拜就忽然觉得人生好轻松啊。那这个我们看啊，像是宋朝的人使用的这个石皮散，许淑蕊有一个方，严用和也有一个方。那我们说真武汤呢，它对我们人体的水运化最重要的作用的两个点就是脾跟肾，对不对？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武汤是处理我们脾肾阳虚的一个方子。当然啦，一个人阳气不足，你用大剂量的附子剂，比如说用真武汤，这是对的。可是呢，有一些小病啊，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轻一点的方剂，也能够达到不错的疗效。那像石皮散就是一个蛮好的示范。那这个石皮散它同样是有这些芳香醒脾的药，暖脾的药，而且也有附子，也可以补肾阳。所以严用和的这个说明石皮散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是先治疗任何水病，其实多半都是先食脾土，次温肾水啊，就是水毒类的病呢，都是要用这样子的治疗方案。而石皮散它治疗脾的药，其实放的比治疗肾的药要重。而它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临床上配的时候啊，它的干姜用泡过的比较温和，那我们可以中药直接用干姜就可以，还不用用泡姜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现代台湾人体质比较寒一点，所以用干姜就可以，不必用泡姜。那它的些什么草果仁啦、大腹皮木瓜啦，或者是这个这个木香之类的厚朴，这些药物其实都很能够都很能够让这个脾的功能啊快速的醒过来。就是这种芳香醒脾的药，比起真武汤里面的白术或者苍术或者白芍这种药，因为真武汤的药其实比较长远的有用，可是迅速让脾能够恢复运化的机能，这些药还是很好用的。所以甚至还可以放什么白豆蔻之类啊，草豆蔻也可以放。那像这些药味呢，同学可以 把这两个方子里面药全部加到一起来开。你可以去买生药磨成粉，也可以去配科学中药。我想这里面的药会有几种方子，有几味药是有些科学中药厂没有做的，不过我在明通大家都还找得到。所以同学如果到明通去买的话，大家就打电话说，我要配一份石皮散，他就会配给你了。那这个没有，好像没有卖整罐的成方。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饭前吃个如果是科学中药的话，饭前吃个 1.5 克，或者饭后也可以啊。那如果是生药磨粉的话，你吃个1钱2钱都没有关系，那你就这样子吃一吃。那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石皮散在临床上面大概针对两个状况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一个是有一个状况是大陆人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就有时候听跟大陆人讲话，他会说啊，我这个肚子是个水肚子。你们有没有听过大陆人讲这个？那所谓的水肚子是什么？就是很容易拉肚子的一种体质。他好像今天吃了一碗仙草冰也要拉个肚子，或者喝了一口汽水也要拉个肚子，就他的肚子你只要灌点冷水他就会拉。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脾的运化很弱啊、哦。那这样子的症状其实对石皮散来讲是特别对症的。所以如果你有遇到有水肚子状况的人的话，我觉得用石皮散不错，就这样饭前一个小剂量，或者饭后吃也行，它就恢复得相当好，这是一点。那另外呢，石皮散在那边临床上特别有效的是，脂肪肝。而这个脂肪肝我们可以把它限定到就是一种湿症的脂肪肝。怎么讲呢？就是其实脂肪肝到肝硬化的这个过程啊，多多少少也会牵涉到淤血。所以如果牵涉到淤血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加一点化瘀的药。比如说比较标准的结构是你用煎剂啊，因为这个方子用这个科学中药效果不好，用煎剂的这个逍遥散啊，里面白术再多加个2-3钱，然后再多加个2-3钱的玉竹黄金对不起，再多加2-3钱的黄金啊，就比较润脾胃的药。然后呢里面再加几钱，再加2-3钱的三七。那这样子如果是淤血型的脂肪肝的话，就是这个疏肝补脾的药加黄金三七白术，这样子吃煎剂差不多2-3个礼拜啊，就可以好的差不多。其实是肝脂肪肝到肝硬化那一段治起来会让人觉得比较吃力，可是当它还没有肝硬化之前，其实脂肪肝不是那么难处理，它是很轻微的疾病。那除了用化瘀的药之外呢，还有一路就是从它的病因这边来拦截它。脂肪肝的病因是什么呀？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湿阻中焦，就是你的这个脾胃区块一直都太湿的人啊，这个肝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个顺畅的疏泄。甚至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当脾胃太湿的时候，这个脾好像很懒，就什么东西都丢到肝里面让肝去收，那肝就这样堆着堆着，然后因为都靠在那边，这一块地方都湿气太重，肝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它该做的事，然后就有很多东西都堆在肝里面，然后变成脂肪肝。那当你有这样的脂肪肝的时候，你的脉象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般人啊，把脉如果是把自己左手的关脉，其实都是比较偏弦一点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说肝脉是弦脉嘛，对不对？可是呢，有脂肪肝的人啊，他的这个脉会显得相当的不弦。本来比较正常的人，他的肝脉是左关啊，会是六脉里面最弦的脉。那如果一个人他是神经紧张造成消化不良，这种所谓肝陈脾的人，那他会右关比较弦啊。那肝陈脾你就补脾疏肝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脂肪肝，就是肝被脾胃这边的湿气拖垮的人，他的脉呢会是左关呢好像不太弦，然后脉会有一点偏沉，压到底下会觉得这个肉底下的那个脉沉在底下那个脉啊，好像 一个馒头沉在河底那种感觉，就只有一坨扁扁的东西沉在底下，也就是肝脏的阴实的一个迹象开始出来了，一个馒头沉在底下。但这种脉呢，其实就是实体散很对症的脉，那你就生冷忌口稍微做得好一点，那饭前或饭后吃一吃实体散，克数甚至不要多，你可以蛮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把自己的脉大概在两三个礼拜里面，觉得自己这个沉在水底的馒头慢慢又变回一条弦脉，就速度非常快。所以当我们找到病因处理的好的话，其实刚开始的脂肪肝都不会那么难医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子还是有学习上，还是有学习的价值嘛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至于像是严用和他讲说，治水病哈，我们要认得阴阳。比如说，如果这个脉比较沉迟的，这个人脸色比较苍白的，那这个人可能是比较虚寒的体质。所以呢，治水病要用比较暖的药，比如说石皮散啊。那至于说会不会烦、会不会渴，我们现在都很难说了，因为肾阳太虚的人水转不上来，所以他还是可能会渴或者烦，所以那些辨证点不能用，现在不能用。那如果有热症的人，那他这个脉跳得快，那小便很黄，那这样子的话大便容易便秘，但是有这些症状的人可能会，其实现在寒症的人也会便秘哦，所以便秘也不能算，小便黄或者是脉跳得快还可以了。那就比较适合用一种比较凉润的药来利水。不过呢，不管我们说的是阳水还是阴水啊，以严用和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都是比较慢性的水肿病。如果是急性的肾脏病造成的水肿，那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我们还没有教到的，那还是可能用麻黄剂啊，或者麻黄搭配石膏，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排列组合。所以我们从真武汤讲到现在，在处理的水都是比较慢性，属于体质上慢慢的变化的。那像是石皮散这个方子呢，在临床的案例里面也有人是都已经到肝硬化腹水了，就靠着石皮散这样一路好回来倒没事哦，就是当然这是比较幸运的案例啦，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这么轻松解决。但是你从一个病因来讲，就石皮散又能够退水，然后又能够让这个使得肝硬化的这个原因消失掉，那的确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本身生命力还够的话，那可能会有自我痊愈的可能的。那当然他本来的主治叫做脾虚浮肿啊，就是一个人脾胃的这个运化水的机能不好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人就是容易水肿的体质，那改善这种体质的话，石皮散也是蛮有用的。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个许淑维的交腹散。交腹散是一个历代用的很少的方，可是呢，有些名医就是非常爱它，就像是郁嘉言啊，郁昌就很喜欢这个方子，甚至像是清朝的这个很会自创新方的叶神医叶贵啊，这个叶天士他也是非常喜欢用。那这个，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些名家特别爱这个方，所以就让这个方凸显了它的价值。那它就是用附子粉啊，然后呢加一点这个花椒。那花椒它用白面填满，那我们实际上用，如果你用科学中药照比例调或者怎么样，都不用加白面。那这个然后加几片生姜一起煮一煮，就这样一小碗喝掉。那你要加味的话，其实都可以加啊，你要加桂枝也可以，加茯苓也可以，加白术也可以，甚至要让肾气能够通畅，你加远志也可以啊。就这个的加味是很自由的，但是一个基本结构，交腹姜至少要有。那它是治疗这所谓的肾气上攻，向背不能转侧。那我提这个方子呢，是因为交腹散它可以说是取了真武汤的一个属于肾脏那边的结构，就是脾脏那边的结构没有，就把真武汤拆开来看。那当你有生姜有附子，那你再加一点花椒帮忙他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可以得到一个能力，就是他的这个命门之火能够点燃，然后能够让这个好的这个热水之气运行上来。 运行到你的头上。那这个热水之气呢运行到头上这件事情啊，我们之前曾经在教葛根汤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葛根汤可以从脾胃区块抓一些水丢给太阳经的区块，所以呢如果古时候的人如果是一般什么后脑勺僵啦，肩膀酸痛啦，脖子紧啦，我们就会用葛根剂来解决，对不对？葛根加葛根汤，再加点什么舒筋活血的药。可是在现在的台湾呢，我觉得葛根汤就会在疗效上面就会比较差一点啊。我觉得葛根汤你当作是睡前吃的比较好睡的药，效果都还不错，但是呢要治疗到这个后脑勺僵，我想很多人的后脑勺僵不是葛根汤治疗得了的。因为葛根它虽然能够把水丢给太阳经往上发，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命门的力量已经太弱了，这个上楼的这个运转合车的力量已经没有了，那这个人还是要靠附子，不是靠葛根。所以当我们发现临床上面葛根这个药的效果不够好的时候啊，那交附散就要需要登场，这样子就是治疗一个后颈啊酸痛啊僵硬啊这样的一个方子。那像叶天士啊，在用交附散的时候，他有说另外的讲法。他那个讲法是为了说明古时候人说的肾气上攻，因为交附散如果你用单纯又用许淑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上攻，就是热水之气上不来，所以就僵掉了。可是呢，古时候许淑慧之前的时代会用到肾气上攻向背这种说法呢，叶天士也是有一套解说的。他会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背后的奔豚，就是奔豚如果走在前面上来我们叫它奔豚，那如果是走厥阴区块上来我们就要用奔豚汤，对不对？正面上来的话是桂枝加桂汤或者是苓桂枣甘汤，但是如果你这个肾水的寒气是从后面上来的话，就是所谓的肾气上攻，所以这个时候是用交附散。那当然其实张仲景需不需要用交附散，其实不需要，因为张仲景有真武汤有附子汤，就是力道也够了。就像是我们在少阴篇还会教一个跟真武汤非常像的方子，就是附子汤，只差一点点药味。那附子汤的主症就是整个背后发冷，那这样子也可以构成交附散的主症啊。只是说交附散它用药比较轻，日常生活中吃一吃啊还很轻松，所以许淑慧呢他就说啊，我的这个亲戚啊患这个肩膀痛啊，就是什么药啊驱风啊什么通肩膀都没有效，所以他想起来有这样一个方子，于是一吃就好，后来就发现很多人吃的都会很好。于是他就讲到说其实啊人的这个后脑勺的这个风府穴啊，这个当我们的人的肾气能够很旺盛的走上来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有一些好的气帮你挡住，那你这个人就很不容易受到风邪的攻击。那如果你的肾阳虚了，你的风府穴空虚了，那就很多的病毒啊什么邪气都可以钻进来，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关系到这个人一辈子的健康品质。所以这一条这个气水晶之气所运行的脉道，如果我们是要一辈子的生活有一定的品质的话，我觉得这条路要把它保养得很好。所以如果有些人比如说像是要一个人命门火熄掉，我觉得神经紧张也可以做，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工作很繁忙，对不对？压力很大，然后每天都后脑勺到后肩膀都是僵硬的，是不是？但可能这个人只觉得我就紧张啊，但其实这个我就紧张啊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意味着他是一个各种病毒很容易侵袭的对象，甚至讲形而上一点，听说看不到世界这些妖魔鬼怪也是从后脑勺钻进来的，就是很容易着魔的人，然后也是癌症的高危险群啊。所以这条路无论如何我们要把它守住啊，这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古方的中医的思考的范围里面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要紧的一条路。所以交附散也跟同学说一说。那再来呢，我们讲义啊就讲到这个郑清安提出来的这个用阳药的服药须知。那 其实啊，我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早，为什么呢？因为真武汤这个方子不算是标准的热药，因为真武汤用生姜而不用干姜，生姜跟附子加到一起的会让你的水气能够运行，但是它不太会发热，所以真武汤的热度其实并不到这个所谓标准的阳药的热度，像四逆汤的那个甘草干姜附子结构，或者是白通汤的干姜附子结构，那些比较是标准的热药。所以呢，这个服药须知可能同学会屡屡需要运作的，屡屡需要去注意的，这个可能是在比较后来的课才会需要。但是呢，真武汤它到底是附子剂，那如果你用真武汤用到四两以上的泡附子，或者是为了破阴石里面放一点点生附子，比如说五钱啊或者多少生附子，那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所谓的阳药反应开始出现。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要把阳药反应稍微跟同学说一下，但是呢，同学不用太期待说用真武汤一定会有这些反应，因为真武汤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用那样子在破阴石的一个药。但像大陆的这个什么王振龙他们啊，会又特别在意这些排病反应，其实还有一个理由。